外国友人热烈称颂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印尼朝鲜友好文化交流协会秘书长说，金正恩阁下最完美的体现先辈领袖的思想理论睿智和人民的领导者品格与资质，来英明的领导旨在完成主体革命事业的斗争。巴基斯坦朝鲜友好协会卡拉奇支部秘书长说，尊敬的金正恩阁下以伟大的革命实践来开创朝鲜的大繁荣期，他是创造和建设的天才。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总书记说，由于有金正恩同志的英明领导，朝鲜将沿着自主、先进和社会主义的道路奋勇前进。丹麦朝鲜友好协会主席说，金正恩同志是天下第一名将，他具备了非凡的军事才智和品格，当今时代军事家中没有人能比得上的，因为有他在，所以朝鲜前程似锦。